故事投稿请登录懒人听书活动专区，文字故事投稿请发送邮箱北京最美乡村故事首字母 @126.com， 报名截止到9月10日。 北京电台北广歌舞夏季送清凉，在八月的每个周三，新老会员来电订购商品享95折优惠，同时还可获30元购物积分，下次购物时可立减30元。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 美食、 美酒、 健康的养生品、 有品质的生活品、 有格调的电器。 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你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你生活中的每一分。 骗，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在2017年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 Here is your Lifetime Radio。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我是主持人李红。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还是请到了我的好朋友善斋食品公司的负责人海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海平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好。 我想跟大家聊聊啊，其实在最近几年，猴头菇的产品啊，在市场上是非常的火热的，各大商超呢都纷纷推出了这样的猴头菇的产品，那么也让很多人关注到的这一美味又营养的食材。其实猴头菇在我们中华的料理当中应用的还是挺多的，很多人喜欢它一点就是因为它的营养是非常丰富的。 对对，它那个菌类嘛，属于山珍类。山珍呢就是非常富有健康营养的食品，富有那个还是那个膳食纤维，还有那个很多种的那个微量元素以及氨基酸。 我们都说这个日常当中啊，要多吃一点这个菌类的产品，因为呢可能对于我们的身体有好处，而且补充一些我们自身无法获得的这样的营养。那么今天海平你要给我们带来的产品是什么样的呢？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这个产品呢，就是一款猴头菇制成的饼干。但是它里面不是全部都是猴头菇啊，它只含了那一部分的猴头菇粉。 其实刚才海平提到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咱善田所做的这个猴头菇饼干里边是用的猴头菇的粉。为什么要把这个猴头菇粉打碎就打成粉呢？我们平常这么着直接嚼着吃不好吗？其实这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日常当中所进食的各种各样的食材，不光是猴头菇啊，其实牙齿的黏膜是有限度的，所以呢人体吸收其中的营养是比较少的，可能到20%左右，30%左右。但是一旦把它打成粉以后，因为它击破了这个食材当中的细胞壁，所以呢它其中的营养成分就完全释放出来了。我们在日常当中的时候再去吃这个猴头菇的饼干的时候，就能完全的汲取到其中的营养，对我们的身体是非常有好处的。 对，一看主持人就比较注重养生这一块，而且对美食是比较有研究的。是这样的，因为成粉状以后呢容易吸收，也容易食用。尤其就是现在对老人和孩子，然后他们的一个是牙齿，一个是食用起来的话呢，如果干用它去吃菌类蘑菇类呢是比较麻烦的，而且呢做起来其实也很费劲，尤其像猴头菇这种东西，我们没有办法正常的把它搬到餐桌上。但是呢我们把它打成粉一吸收，然后参加到这个面粉，我们制成这个饼干以后呢就很容易很方便了。 是的，而且啊我还想说一点，就是虽然说猴头菇的产品在最近几年呢是非常有流行的，但是有一点，就是我们在市场上看到的猴头菇产品呢，其实名目繁多，种类呢良莠不齐，有的说都吃不到猴头菇的味儿。那么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善田猴头菇饼干是怎么样的？它的质量会不会能够让我们满意呢？ 我先说一下这猴头菇啊，打成粉以后呢，它是没有任何粘合性的，它没有。就是如果你想把它做成饼干的，掺上小麦以后，如果你这个含量太高的话呢，是依然做不成这个饼干的饼状的。所以呢，我们就是也是经过很多研发吧，发现就是12%左右，这个就是一个极限了。如果再过多添加的话呢，它已经就不会成一个饼状了。所以我们这款猴头菇饼干呢，它含猴头菇粉是12%左右。现在市场好多呢，大家也看到价钱呢也从几十块的、几块的，甚至到上百的都有。 是的， 对，但是这个含量呢，就是大家要去看一下，有含11%左右的，8%左右的，甚至有些就含23%，还有 黑心商家。 对对对，还有一些就是1%左右。其实这1%左右，大家知道你吃这个时候，基本你是在吃饼干了， 没有味道了。 对。 对，还有就是吃的时候可以感觉一下，我们这个饼干呢，它是含有猴头菇味道的。 嗯， 回味起来是带着有点苦涩的味道。 其实啊，这个海平还是谦虚了。我们在尝这个饼干的时候，猴头菇它本身的味道其实稍微带一点这个涩的感觉，因为它是有原料在其中的。另外一点就是您能尝到这个自然食材的这种鲜味。为什么叫这个山珍海味？山珍海味啊，它有这个山珍的味道啊，其实是很香很香的这个饼干。我这么跟大家说吧，因为啊，日常当中所吃的我们吃的这些零食啊，或者说吃的这些饼干啊，其实比较多。但是猴头菇饼干有一个非常好的特性，就是它比较酥，比较好嚼。其实呢，比较适合我们的这个孩子呀、老人啊，日常去食用。我想到一点，可能就是我家里边老人他的这个牙齿已经不是特别好了，每天早上其实可以吃它的。 对，还有就是有些人不太喜欢吃这种酥酥的感觉，有些人喜欢吃绵软一点的，没有关系。还有一种吃法，就是你把饼干打开了，放跟空气接触一会儿，对，接触一会儿，你吃起来会发现它变绵软了， 哎， 就变得非常非常绵软了。孩子、老人就非常非常就适合去吃了。 哎呀，听你这么一说呀，我的这个口水已经快流出来了，尤其是在我们的录音间当中啊，还能隐隐约约的闻到这个猴头菇的香味儿。那么今天海平给我们带来的是来自于善田的猴头菇的脆饼干。那么今天我们的组合是什么样的？ 今天我们的组合呢是这样，我们这一盒是960克， 960克， 对，40包， 小2斤， 对，40包，对。然后那个，因为就是为了方便食用嘛，里边都是独立包装的，每一包里边会有两块左右。我们呢是市场售价是98一盒， 98一盒， 对。今天我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就是199， 199，那就相当于市场上能买两盒的量。但是海平，我这么跟你说啊，这个价格很正常，但是北广生活时间的这个平台一直有一个宗旨，就是给我们的北京听众以实惠、以性价比。那么今天这个两盒肯定是不够的。 当然了，也不可能拿两盒，或者说这个我拿不出手。所以呢，199给大家带来的就是2+2， 2+2等于4盒的量。 对， 4盒的量。那么算一下，就是160包。您每天比如说当早点或者当零食吃的话，每天2包能吃2个多月、3个月的时间。199块钱能吃到含有猴头菇粉含量这么高的饼干，而且呢它的还是大品牌，还是善田所出产的。199，今天在北广时间您能带走的是4盒，每盒是40包，净含量每盒是960克左右的善田猴头菇脆饼干。非常难得的机会，而且这个饼干啊，给家里边老人吃，给家里边孩子吃，还有您上班的时候随身带2包都是非常合适的。只需要一个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您就可以把它带回家。同时我还要提醒各位啊，我们的产品呢是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的，等于说我们是给您直接送到家门口的。您看过验过后以后喜欢就留下，不喜欢直接让我们的快递小哥拿走，不会产生任何的费用。只需要一个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那其实海平，刚才我们说了这样的猴头菇饼干的质量是非常好的，而且呢，猴头菇对于我们的身体也是非常好的。但是空口说无凭啊，我们要了解一下这个生产猴头菇饼干的这个企业善田它是怎么样的。 我们这个企业呢，其实是就是专注于研究菇类、菌类食品的一种新兴企业。我们把这个菇呢做成就是说坐着吃，随时吃， 随时吃， 对，随时可以开袋即食。我们除了这个猴头菇饼干以外呢，我们其实还有其他的这个菇类的，这次就不介绍了。有机会我给大家可以介绍一下，然后大家也可以看看这个，我们是真的是专业做到就是把每一种菇发挥每一种菇的味道。 是的，其实刚才我们一起拆了一包，确实是能闻到饼干当中的那个猴头菇的味道。而且我们都知道这个菌类它的味道是非常的窜的，而且呢很多人都非常喜欢这样的山珍的香香的味道，在这款善田的猴头菇脆饼干当中确实能够汲取到。另外我还想说一点的是，刚才海平介绍的善田是一家专门做这个菌类的公司，那么人家去做了一个试验，就是12%的这个数字，是吧？ 对， 它是怎么样来确定的呢？ 是这样，就是在做这个的时候呢，大家肯定是要和面粉和这个去做、那么我们最早呢，我们也想就是给大家推广这个猴头菇含量更高、但是呢就是经过一次次试验之后发现12%左右是一个极限了， 是一个极限， 对， 等于说它再高就不成团了， 对，已经揉不成团了，没有办法成这个饼形了。 所以说大家可以想见啊、这款猴头菇饼干的诚意是有多大，而且人家做这个猴头菇饼干是有多专业，12%的这样一个含量能够使您的身体完全能够提取到猴头菇其中的营养。其实我们说到这样的菌类呢，它对于我们的身体日常进食的时候，它是有很多营养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的，是不是？ 对，其实蘑菇其实含的最多的就是膳食纤维。 另外呢，就是我们日常当中不能每天都去吃菌类，一个是它不好保存，另外呢，一个是每天都吃啊，确实是大家炒菜都炒不过来呢。那么今天给大家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解决方法，那就是食用我们的善田猴头菇的脆饼干，它其中的猴头菇的含量呢是非常非常高的，另外口感也是非常好的，不管是老人还是孩子还是上班族啊，您随身带两包，每天去吃一下，其实对于我们的身体的营养补充是有帮助的。而且今天的价格其实是让我非常惊喜的，因为我平常就是爱吃零食啊，尤其是这个日常当中吃两个饼干啊，有时候中午的时候饿了顶一口，更何况它其中还有这个猴头菇的成分，其实对于我们身体有好处的。199元，今天您能在北广生活时间的这个平台上带走的是4盒，一共是160包的猴头菇饼干，只需要199元，非常难得的机会，赶快拿起您手边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刚才我们说这个猴头菇饼干，其实善田做的是非常好的，但是它其实猴头菇流行起来是某中品牌，大家看到这个市场上某中品牌的这个猴头菇产品其实是非常非常贵的。但是呢，因为善田是一家做专门做这个菌类产品的，所以他们能够把成本控制下来，另外真正的把实惠在北广生活时间的这个平台上送给我们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所以今天这个机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199元您能带走4盒，一共是160包的善田猴头菇脆饼干，非常难得的机会。我觉得大家平常过日子或者说给孩子买零食的时候呢，给老人买一些零食的时候呢，都会注意，就是让孩子吃到零食的时候也能吃到健康。 对， 猴头菇饼干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它营养是非常丰富的。 对，没错。然后还有就是我们除了这个猴头菇之外，我们对其他的原材料，比如里边它会有鸡蛋呀、食用油啊、面粉啊这一类，我们对这一系列都进行过这个多项就是残农检测， 农残的检测， 对， 等于说要确保它的安全。 对，因为这个东西其实大部分都是，说实话啊，孩子、老人真的食用率比较高， 是的， 尤其是老人和孩子呢，他们食量小，喜欢加餐，尤其是在两餐之间喜欢加一下， 对， 有的时候加个水果，有的时候加包小饼干，对于他们来说呢，就是少吃多餐，对于他们身体来说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所以呢，就是面对这样的客户，那么我们对我们这个原材料 更要有责任， 对，更要有责任感， 更要保证它的安全， 对， 这是善田的自身对自身的一种严格的要求，同时也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对善田的严格要求。因为我们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每一样商品都是经过严选的，所以您对它的安全大可以放心。更何况今天在节目当中199元的价格，您可以带走4盒，每盒40包，一共是160包的善田猴头菇脆饼干，一个非常实惠的价格。我想大家能够在日常当中，不管是您自己工作的时候，还是孩子比如说上学的时候，还是老人在家里的时候，有加餐的时候，有饿的时候，吃一两包，其实一个是缓解我们的饥饿感，另外一个就是它其实能够帮助我们身体更好的汲取营养，更好的对于我们的肠胃有一些促进的作用。那么非常难得的机会，马上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带走4盒，每包40包的善田猴头菇脆饼干，只需要199元，400-015-5151，400-015-5151。 北京电台北广歌舞夏季送清凉，在八月的每个周三，新老会员来电订购商品享95折优惠，同时还可获30元购物积分，下次购物时可立减30元。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北广购物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省去中间商环节，让您买到实惠。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层层把关，让您买到优质。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让您买到贴心。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 RBC 购北广购，放心购。欢迎收听北广购物节目，各位好，我是王磊。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了浩宇，跟大家聊一聊夏天必须要使用的一款产品。其实天气越来越热了，很多人夏天的时候一定要开空调，但有些人觉得开空调各种不方便，各种不舒服，以及各种容易有细菌什么的。 对，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带来不是电风扇，比电风扇要更好一点的。 嗯，没错，它叫做奥克斯的冷暖空调扇。其实说到家里哈，我们选择一款制冷设备就是选电器，电器要选大品牌。那首先奥克斯的冷暖空调扇，奥克斯大家都知道，国民品牌 是 非常的著名，同时您家里很多大家电都是我们奥克斯的品牌，所以说品牌您大可放心。那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到了夏季为什么要选择空调扇呢？首先第一，您家使用空调会发现时间久了，容易引起空调病， 对， 经常热伤风，对不对？包括到说您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会觉得，哎呀，我这个浑身，哎呀，很酸痛，包括说我的肌肉很紧绷，包括早上起来像我开了一个空调，嗓子特别痛，特别干，说不出来话那种，这都是空调病的表现。 是 为什么呢？因为空调给大家做到是一种化学降温的这样的一个效果，这样呢会导致它的很多化学物质进入到你的身体里了，所以说你会觉得特别的难受。但是说到空调扇，它为什么能媲美空调呢？因为它是一个物理的水循环给您达到降温的一个效果，通过水的蒸发来降低空气的这样的一个温度，让您家的整个房间里的空气直接给它进行一个循环，让您家的空气全部的温度降下来，所以说不会有那种什么所谓的空调病的滋生。还有第二点，就是很多听众朋友们觉得，那我空调的时候日常打理起来非常的费劲， 是 可能过了一年我不使用，或者过了几天我不使用，我要清理，要不然里面特别脏，特别 而且有味儿， 对，味道特别大，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怎么来清理呢？非常简单，首先第一，它是抽屉式的水箱，平时您使用的时候水箱是不需要清理的，因为它是抽屉封闭式的。那如果说您说我想清理一下我们这个水循环的这样的一个失联值怎么办呢？它是单独设立的，您可以把它直接从机器上拆下来单独进行清洗就 OK， 非常简单，同时呢也非常的干净。那再来很多人说，那空调扇，说到扇子我会怀疑说它会不会降温效果不太好， 是 因为家里都有电风扇，电风扇大家都懂，它只是一个让风变风速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如果您家里温度很高的话，感觉它吹出来的都是热风，但是今天完全不用担心。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空调扇嘛，我们刚才说到了是水循环的物理科技，它让您家的那个吹出来的风通过我们空调扇之后达到一个降温的效果，因为水蒸发是吸热的嘛，让您家从空调扇吹出来的风是那种非常凉爽的风，而且相对于空调那种硬风吹到皮肤上，哎，你会觉得，哎呦，感觉有种化学物质接触自己的感觉。但是今天不用担心，因为它的风就像您去外面旅游去那种大森林呐，那种纳凉的感觉，或者是说您去海边玩的时候那种海风吹过来扑面而来那种感觉。第一，它很舒服；第二，它又很凉快，所以一举两得的效果。 所以它叫做空调扇，首先第一点是空调这两个字嘛， 对， 吹出来的风的感觉它是凉风， 凉爽的， 像空调一样的。但是呢，同时它又可以有一个这加湿的功能。 对， 这是很多没有的， 对， 包括电风扇也没有的。 对，而且我还要说的就是，很多其实听众朋友们或者说我们奥克斯很多的会员们特别喜欢这一款，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说这是一款一年四季365天每天伴随你的这样的一个必备品。为什么？它是冷暖的。夏天可能说我们现在用冷风功能做到一个纳凉的一个效果。 是， 如果说你到了冬天，可能很多妈妈姨或者叔叔阿姨会觉得，哎呦，我到了冬天，我觉得我这个卧室还是有一点点冷。 暖气到来之前的那段时间最难熬， 对，特别难熬。那您说我家里可能会有小太阳，但是您去搜一搜新闻，包括您可能看过这个小太阳的事故率是非常高的， 是， 所以我让大家尽量不要去选择使用它。那可能会说我会选择那种比较大型的油汀的这种电暖器。我跟您讲，首先第一，它很笨重，如果您想来回挪动它的时候非常的艰难，同时它的制暖效果又不是那么的好，那怎么办呢？我们今天一键式的操作把它变成暖风的功能，让您冬天也可以使用。而且今天我们跟大家说了，我们是物理水循环，到了春秋干燥的季节您也可以 以把它当做一个加湿器来使用，所以说一年四季常伴您的身边。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带来的是奥克斯冷暖空调扇，其实现在大家从各种大型的商超当中都可以看到这一个产品，但是由于到了夏季又是一非常应季的，它很容易脱销，经常是买不到。 对，而且市场价格是799块钱，没有任何的折扣，因为是应季产品。 是，但是通过我们节目当然会给大家大的一个福利哈。 对，没错，所以今天给大家拿到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399块钱，相当于市面价格的5折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嗯， 同时我再赠送给您2个冰晶盒，让您拿回去。 动心的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特别要跟大家说明的一点呢，是如果您是新用户，首次订购商品的话，我们免费的会给您赠送30块钱的购物积分。这个能干嘛呢？日后您再通过我们节目当中可以直接的抵扣30块钱的现金，同时呢，商品我们也是支持包邮、免运费，支持货到付款的。收到货打开之后，您发现哎，好像不太喜欢，直接退货，不会产生任何费用。所以各位动心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说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带来这个奥克斯冷暖空调扇，可能有一些老年朋友会说，买回家以后可能还会费电，我每天也不会使用多久。 确实，因为到了现在这样的一个季节，您可能家里经常使用空调，但您会发现哎，我只要一使用空调，这个月的电费蹭蹭蹭往上窜， 是 特别的吓人。那怎么办呢？我给您简单算一笔账哈，可能您空调我算您一天开8个小时到12个小时之间，那您空调大家都知道一天的空调的电费就要6-7块钱， 是 因为它的制冷效果越好它越费电嘛。但是相反，如果说一个月下来，那您家这样的一个月使用空调的电费要高达1-200块钱，可以说非常大的一个开支了。 是， 但是如果您选择我们奥克斯品牌的空调扇呢，它一个月下来可能它的电费也就10几块钱。很多听众朋友们觉得哇这么神奇，为什么？因为它是一个节能的用物理降温的一个效果，它只有75瓦，非常的省电，可以说一个月下来给您省了100多块钱。那很多其实我们奥克斯喜欢我们奥克斯的听友们都说啊，说这个我用了奥克斯空调扇之后，这一个夏天我直接把我们奥克斯空调扇的钱用电费当中就省出来了，真的是非常的划算。对，非常的划算。 哎，还会有一些朋友会担心说这个家里刚有小宝宝，或者是我家里爸爸妈妈他们年纪大了，神经会容易衰弱，然后晚上特别害怕有噪音。 很多家里不选择电风扇就是这一点，因为电风扇噪音实在太大了， 是 每天有那个风声包括那个机器声特别大。所以今天你不用担心，我们的冷暖空调扇它是有一个静音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的，通过水循环让您家吹出来的风呢是这种柔和的大自然森林风海风的一个感觉，所以不会有那种风声特别大影响您睡觉的情况出现。 还有朋友会说，浩宇你看我们家房间比较多哈，我是不是每一个房间都得放一个这个风扇 啊？这个您不用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首先第一，我们的造型比较小巧，比较节省您家的空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如果说您想每个屋子都使用的话，比如说我在客厅现在可能先生正在看球，对不对？特别热，家里怎么办呢？哎，我们有乱向轮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您把它从卧室推到我们的客厅就可以，完全不需要说我是不是得有很大力气给它抬起来，这都不需要。那您说晚上我要睡觉了怎么办呢？我们再从客厅把它推到卧室进行使用，助您安眠就 OK 了。 今天的节目当中带来的是奥克斯冷暖空调扇，再跟大家说一下，首先呢温度不会太低，但是呢它又可以像空调一样起到制冷的效果。 对， 第二点呢是非常的小巧，操作很方便，有一个万向轮可以随意的推到任何你想去的房间。第三点呢是很节能，第四点呢是非常容易清洁，杜绝了细菌的危害。 对，没错。 以及呢暖风冷风随意的切换，夏天冬天啊包括春秋天都可以使用。 是， 还有一点最重要的就是它是静音的这种状态，如果您从各大商超去购买的话，完全可以见到这款产品。 是， 如果它还有货的话， 对，如果它还有货的话，你会看到799块钱。其实听众朋友们会觉得，哎，我冬天也能用，夏天也能用，700多块钱，其实我是可以接受的。 是， 但是今天我要跟大家说，799，平时你去买没有折扣，您还不一定买得到。但是如果您收听了这档节目的话，我今天给大家带到一个特别优惠的价格，相当于市面价值的5折，399块钱，我再额外加赠给您2个冰晶盒，让您一并带回去。 动心的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如果您是第一次订购商品的话，当时就可以获得30块钱的购物积分，这个日后如果您再通过我们节目当中订购产品的话，可以直接抵扣30块钱的现金。另外还有一点呢，是我们这边的商品全部都是包邮免运费，而且支持货到付款的。收到货之后您可以打开看一看，不喜欢的话直接退货，不会收取任何的费用。所以动心的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吧，400-015-5151，400-015-5151。